开心从来未想我，孤单了才愿找我，如够抱着我，如够热切地亲我，准是情人偏不爱我。开心完全是因你，伤心了还是因你，从没有伴侣，从来没法认识你，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，仍继续再亲，动人动情动心，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。我愿你是女人，恋爱不发生，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，继续再等，没停没完没因，等每一次你的过分。我恨我是女人，热情难自禁，偷一仍要这样共你亲吻。开心完全是因你，伤心了还是因你，从没有伴侣，从来没法认识你，心想放弃却已没处飞，仍继续再亲，动人动情动心，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。我愿你是女人，恋爱不发生，不必求你再热烈抱紧，继续再等，没停没完没因，等每一次你的过分。我恨我是女人，情难自禁，偷泣仍要这样共你亲吻。继续再亲，动人动情动心，你想我都要这么震撼。我愿你是女人，恋爱不发生。